好，第二节翻嚟，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 Nicole，Hello， 系啦 ，OK 嘛？啲人成日话我哋搵啲靓女，好我就搵啲靓女，你好似有咁样望嚟远，啲望咧一笑有少少依个啱啱开演唱会嗰个人， 嗯， 系嘛？系咪似唔似？ 边个啊？电单车？ 唔系，啱啱开紧演唱会嗰个啊？ 演唱会 姓周嘅咧， 嗯。 你望翻个 mon 啊， 系嘛？ 周慧敏 系， 即系我又唔中意帮人卖广告。 系啦，你听唔到我头先都狮子银行。 个其实个卡苏米系嘛？ 系啊， 佢话佢话， 其实嗰个系佢扮嘅。 你会个吓你啊？嗱，你已经系第二次咯，唔系呢个已经系再大大啲啦。 嗯， 哇！你真系经常，我真系。即系唔系黑心，我真系好中意听到呢啲成日撞嘅，唔系我真系冇咁多材料，系啊。咁你跟住又嚟咯。 有一次我就觉得，之后大个啲嗰啲，我就觉得奇怪，即系唔系，唔知嗰啲系咩嚟嘅。就有一次我就放学，嗰阵读紧 Ivy 嗰啲咁样啦，咁因为嗰阵好辛苦嘅，即系成日都通宵嗰啲咁样啦，系啦，咁我就好嗰日好攰，我放咗学，我就搭巴士翻屋企，咁我就住元朗嗰头啦，咁唔系要出大榄隧道嘅，咁我喺观塘一上车我就瞓噶啦，跟住去到大榄出咗啦，即系个隧道出咗啦。我就醒咗，跟住嗰阵我就好奇怪，我坐巴士上层，个巴士一路开紧噶，咁我就望出去，有好多人喺度行， 条路 系啦，公路嚟噶嘛， 嗯， 但系嗰啲人咧，大又有，细又有嘅， 咩装束？ 唔知噶，好似烟雾，但系人形， 嗯。 咁系啲大人会拖住啲小朋友， 系 又有普通大人喺度行。我所以我就 联群结队咁样样喺个地方， 即系好似一架巴士坏车， 系。 因为我就谂巴士坏车咩有架？ 即系你一过咗隧道，去咗嗰个转驳点之后，架车再驶出去行嗰条路，我就开始见到啦。 系啦，因为我一擘大眼，我就望到，咦，巴士坏车咁多人行去边啊？咁我就心谂 喺条公路度行。 系啦，咁我就冇理啦，我就再继续瞓，因为真系好攰，因为一抹瞓咗，我谂其实半分钟，即系眯埋咗眼半分钟都冇啦。我再擘翻大眼，仲行紧啲人，但我嗰次我就冇乜嘢嘅，即系只系见到呢啲咁奇怪嘅，即系现象咁样，我完全系。不过有人话好似话有分噶嘛，即系灵体白色同黑色，即系 嗰种怨气啫。 系咯， 唔同又有青色有红色。 白色系啲人话系 innocent 啲噶嘛，即系比较单纯啲，冇咁咩咁。系黑色嗰啲啦， 想害人。 黑色嗰啲真系应该系有啲人就话有分嘅，可能系有啲道行嘅，嗰啲就要小心啲嘅。 白色嗰啲就冇乜嘅， 系啦。 你直见到成班人喺度， 一大扎。 屯門公路有就唔出奇喎，但你嗰度系大欖出面见到佢唔知边度嚟嗰啲人， 系啊，所以我咪以为系巴士坏车。 但咪话分两头，嗰条路起嗰阵时下边唔知有啲乜嘢。 听讲咧，嗱听讲咋，因为即系之前都有听嗰啲人话下边嗰时做嘅时候，佢哋要做系咪嗰条隧道唔系要炸嘅？咁、炸完之后，佢哋下边好似系咪都系掘到有啲？ 唔系嗰啲有时有啲人撞咗， 系啊系啊系啊，啲山坟啊，系咪先嗰样噶嘛？ 你帮佢搞掂晒都唔知嘛？好似我哋嗰次和合石嗰条路，佢系大水冲到啲山泥，咩白啊五爪啊白绿蓝红黑噶，哇！分咗咁多级噶， 好似系啊唔同色噶。 你喂五爪，你系咪讲紧空手道考带？不过唔系空手道对落系黄色嘅，又唔系红色， 系咯？ 唔系咁你。佢直情系冲冧晒啲山泥咧，政府都揾唔到啲人嚟认领啲骸骨，点认啫？呢啲骨头 全部都系骷髅骨， 一嘢咪填平晒嘅咯， 抿咗佢系咪啊？ 系净填平咗，系咁你点知啊？ 不过唔出奇嘅，咁嗰度本身大榄起之前都系山嚟噶嘛，咁嗰啲有撞过唔出奇嘅， 但系又咁啱俾你睇到， 系 咪咁啱俾你睇到咯？我仲劲啦，我之前已经讲过噶啦。 我哋喺我同个朋友，佢拎架的士出嚟整。我嗰阵时喺大堂，我喺大堂做住嘅。咁佢拎架的士出嚟整，就还翻个车。咁啊，知我住大堂，咁啊出嚟揸翻入去啦，系咪？咁啊，冚咗期。咁行紧屯门公路入紧去啊，过沙仓，好似应该过沙仓，越行越慢，越行就越慢。 点解咧？ 跟住我问佢做咩啊？ 冇油啫。 跟住佢咧，越揸越慢，越揸越慢，突然间停埋一边。跟住又缩咗落个车下边， 系佢个人缩咗， 系佢缩咗落个车下边， 即系踩油我窿。 系啊，跟住缩咗下边，我哋做咩啊？跟住佢又唔讲嘢，又唔成，净系匿咗，直情匿咗的士下边，个的士位下边。咁我冇的士牌噶嘛？ 系啊。 跟住唔系，我擒屋企，即系私家车啦。咁我唔理啦。嗰阵时系三点几啊，大佬夜晚。我唔鬼你个一嘢称高咗去称， 抌咗佢隔， 抌去隔篱我揸，跟住一路翻到去元朗嗰阵时冇咁旺啊，七几年嘅，唔系嗰阵时八零年代冇咁旺嘅，咁啊翻到去去到元朗，跟住初到人嚟元朗咧，佢个人开始即系都有翻咁上下时间咧，个人开始定啲，跟住翻到我个工场，我哋头先做乜鬼啊？佢话我头先啊见到条路好多人啊。直情打横咁喺条路度行啊！我就睇唔到，我净系见到 两排咁，好似列，好似列队咁样喺度行， 喺度向 走烂咁 样，迎住架车行过，迎住我哋架的士行过嚟。 哇！有啲 即系见到晒啲样噶咯，咁样系。 佢见到一班人咯，我话你，哇！你黐线嘅，夜晚三点啊，踩油队埋去啦。 你又唔怪得佢嘅，有啲人真系系咯。 喂，我话你停低个车一拍丧尸咁个个埋开门咪大镬， 西面系大波啦， 咪咯，我搞错， 西面系大波啦。 喂，你真系冇理由，一阵佢你停低个车围埋嚟咪死，不过我又见唔到，我真系见唔到，就系佢惊咯，惊到即系濑尿咁就系，佢真系青晒面个， 咁真系好惊，真系见到。 系啦，但后屘亦都有人同我哋讲话，好彩你冇踩油，即系佢可以。鬼饮晚拱你一阵，一阵过 怼咗埋山崖咁点咧？ 一嘢落咗下边噶啦嘛！哇，嗰次我佢又真系唔似系讲假嘅，因为我见到佢青晒噶嘛，系啊，面都青到，直情惊到缩咗个司机个踩有门嗰个位度，掹佢都唔想回。 好大 个三点钟个夜晚，大佬。仲有成日人喺个屯门公路行， 冇可能啊！ 你俾我就唔理我，踩油怼过去噶啦， 系啊，我都会 冇可能系人嚟噶咯，嗰啲系咪先？ 系啊， 冇可能有系嘅，你咁会企出马路中心 啦？系都冇办法噶啦，即系你呢啲时间真系吓人。 我咁 唔会系人咯， 我咁大个试过喺青山公路， 系 我好彩，我当嗰个人系人。如果我当佢系嗰啲个踩油，嗰、那个真系唔知飞到。即系撞埋，得翻几多件啊！ 真系人嚟嘅， 真系人嚟嘅， 系人嚟嘅。我行青山公路经过妙法寺嗰阵时咧，我好离好远嘅。即系如果中意碾车嘅朋友，你系望好远嘅，唔会望前面嗰少少嘅。咁我点解马路前面有啲黑色嘅又喐下咧？过紧马路啊！咁我就轻轻冚冚。我嗰阵时开咗170公里嘅车。170几公里，谂住好鬼攰，翻嚟瞓觉。 起得飞咯， 百七好慢嘅啫。跟住一拖埋个车，哇，怼到埋去嗰个阿婆。原来个阿婆拖住个锣过马路，佢哋着住嗰啲典型客家人嗰啲黑色嗰啲衫。好彩佢着客家人嗰啲衫咧，佢有少少拧身噶嘛。咁啊，离远眼灯，你知嗰个 叫咩丑布系咪？ 系啦。嗰啲年代咧就冇咩噶嘛，冇乜嗰啲灯，嗰啲灯灯唔系咁密噶嘛，唔系而家咁照你日头咁劲噶嘛。哇，好彩我怀疑佢系咪人，咁我就收定 咗。仲要着嗰啲衫， 系啊， 真系 我真系，即系怼到埋，哇，好彩你。跟住个阿婆咁样望下我，跟住就照过。 但公路嚟嘅， 公路即系变化始终系青山公路嚟噶嘛，而家条路唔系而家你经过都知，你知要边度？妙法寺出边嗰度咧，就以前 门大门口出边嗰条咩嘛？ 系啊，就而家唔系咁阔嘅。哇，拖即系咧几鬼长嗰度刹车痕。 哇，你得停咯， 好彩嗰系棍波咋。如果自动波啊，真系撞埋去，咁即系飞开几多嚿啊，真系。 咁夜仲唔翻去瞓啲婆仔？ 瞓唔着可能，佢可能起身啊，唔系瞓啊。 神韵 系啊，三四点差唔多时间啦。系啊，哇！嗰次你系 搭车喺嗰个位度见到。 哦，系啊，系啊。 你都 见唔到样， 见唔到样， 即系佢哋系。是不是人形咁样好似烟扣做，但你见到有一个形， 啊啊、好其实好难形容，因为你觉得 知边个 系好似烟咁样，但你完全见到系一个人形，男女老幼你都系会分得出嗰一种。 嗯，我明白，我都见过。 嗯， 我喺 Tedde School 都见过成班猫喺度睇拍戏，跟住转头就唔见咗佢。 我之前咧，几年前啦，又嗰阵时咧，读紧书咧，咁、我个朋友开铺嘅，就喺深水埗。咁佢话：，我 part time 唔得闲，定佢好似系佢个 part time partner 嚟嘅，咁样帮我看下铺啊，咁样。咁我同另一个朋友都系熟嘅，咁我去同佢坐下咁看下铺啦。咁嗰时咧，我就唔知道咧，嗰个月系七月， 嗯， 真系唔知嘅。 嗯， 咁你细路女，你唔会理呢啲嘢噶嘛？有得玩就玩，有得食就食啦。 嗯。 咁嗰时喺西九龙嗰个啊，摩啦咁样嘅铺头嚟嘅，咁我哋出到嚟，咁我都冇乜嘢啦，咁同个朋友谂住转个头去食啲嘢咁样，正准备想由深水埗行过去太子方向，因为嗰间餐厅喺太子嘅，咁一路行，咁我记得系咪鸭寮街啊？有好多啲电子嘢嗰啲，系啦，有个地铁站，咁唔记得咗咩出口啦。咁嗰、个再出边佢唔系有条路嘅，系叫咩咧？嗰条大 有几段嘅喎？ 道系咪啊？ 唔系，长沙环道 系长沙环道。咁长沙环道嗰度，咁我见到那个就喺嗰、那个鸭寮街出口嗰、那个地铁站出口、后边，我见到有个人，正正系佢成个造型系头先阿力 call 讲嗰个造型， 即系间条恤衫。 唔系啊，佢喺公路咧行一堆， 即系嗰种咁嘅形态， 嗰种形态嘅人啦。咁我初我真系以为系人嘅，佢做嗰阵动作咧系咁样乌低身，喺度唔知闹紧啲乜嘢咁我谂你闹乜嘢咧？咁样，跟住我喺度望咗一阵，闹乜嘢啊？咁我见到有个人咧，就有真系人类嚟嘅，佢就攞住搭嗰啲金银啊。咁我就见到啲火烧到冚冚声啦。我仲见到佢企喺个炉度隔篱喺度闹。我真系二话不说捉住个朋友，扯佢落去地铁站度。佢唔知发生咩事啦，俾我真系咁样扯落，我系跑得好急嘅，跟落到去上到地铁，去到太子的站定，我仲惊到失晒魂。唔知碌咗去油麻地定边度，跟住到我记得要落车嘅时候，佢问我你做乜嘢？因为嗰阵时其实佢问我做乜嘢，我话你唔好问我啦，你总之跟我走啦咁样。跟住我就扯咗落去，到出车站嘅时候，佢问我发生咩事啊？你做乜嘢啊？咁啊？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见到有个人，佢我唔知道佢男人定女人，但系佢成个形象系一个灰色嘅烟，构成一个人形。 系 佢不停做紧个动作，就喺咁执嘢。我初以为佢系人嚟噶。点知转个头，有个人拎住堆金银，我见到佢挞着咗个火。佢原来企咗个化宝炉隔篱喺度执嘢咯。咁你仲走唔走啊？跟住佢。嗰日我哋乜嘢都食唔落，我哋乜嘢都冇食到，我哋就翻咗屋企啦。 但系佢唔知噶嘛，呢个朋友。 佢唔知道，因为佢嗰时同我讲紧嘢，佢个视线方向系望住鸭寮街嘅，喺我企呢边，佢企我隔篱。咁佢咪啱啱个视线盲点，我就望住咗喺长沙环道啊。 但系未佢见到未必睇到啦。有时系嗰个 moment 系你睇到啫嘛， 同埋有阵时你见到嘅嘢，可能佢喺我隔篱嘅，我平时见开嘅，但我见唔到佢就见唔到佢噶啦，咪就好似我单嘢咁啫嘛。 唔系、我以前喺大澳做嘢咧，嗰度有个街坊个叔咧，我嗰时系佢话一逢七月十四咧。见到佢咧，佢咧咁啊夜，我哋喺门口烧衣噶嘛，佢就经过。佢就闪开，跟住我话：，哎，做咩阿叔？哎，唔好阻住人哋拣衫啦！咁啊，冇拣咩衫，我都烧衣。 我次次 佢成条街，佢话真系好似 一堆啊嘛！ 佢一堆人系咧喺度拣嘢咁样，即系等于 好似啲地摊街 地摊咁样样咧， 喺度拼啊嘛！ 喺度花园街，佢真系喺度拣嘅。 会唔会咧？想问你哋一个问题：，你哋行过嗰啲烧衣纸嗰啲桶啊、剩嗰啲咧，你哋会唔会头痛啊？嗰啲 咁啊冇。 我嗰段时间咧，我好严重嘅，所以我就翻到去嗰日，我嗰、那个即系急急嘅翻到屋企，我唔知系七月嘛，跟、住我翻到屋企惊咧，咁我就眼尾望一望个月历咧，咁屋企仲用紧好旧式嗰只搣纸啊嘛，就写住七月。嘟嘟咁样，总之唔系七月十四咧，唔系经典场面嗰啲，系七月初嘟咁样，就我唔出街咯， 即系出街个头系会痛嘅。 我行过会头痛咯，我总之行近大概谂一米啊、我就唔得个头开始嚟。 一米好唔系好咁多嘅啫？ 系啊，我一行嘅 一米咁多到嘅，三尺三啊嘛，系咯。 系啊，一米，总之一米距离我就会痛咯。而家好啲嘅，嗰阵时真系严重嘅，唔知系咪嗰啲人系咪叫时运低啊？系啦。 唔系，其实都唔关时运低嘅，嗰啲 fat 咁多人兴出嚟，嗰、那个气场就好鬼犀利噶啦。我系有一次试，有一年试过，我整唔起嗰个街口人跳楼。我记得嗰晚七月十四烧衣咁啊，收工我翻去。夜我去完去嗰一轮唔知点解成日要讲维修，我就见到哇，咁今年咁好气氛嘅，嗰啲往生钱啊烧到周嗰啲 周围都系 嗰啲溪钱咧，又烧起咗啲灰咧，系咁啊，你知烧嗰啲咧，螺旋风咁样升起噶嘛，啲灰成条街都系，跟住我仲戆，跟住我戆居到咧就走完，跟住翻上去我秘书嗰咧，咁你楼下法庭有秘书有咩噶嘛？但系嗰个秘书咧，佢咧就系家姐，佢个妹咧，我成日搵佢妹帮手，佢妹做会计，佢家姐废嘅，我就叫佢签名嘅啫，佢签名都签错啊成日，咁佢就系、是。我佢又上去嗰度啊！喂，今日十四咩？我话系啊，今日正日嚟噶。我话啊，我头先行过街口烧烟都咁过瘾嘅，系咁啲烟咧周围吹嘅。 典型鬼片嗰啲。 佢话佢喂，新哥你唔记得啊？我唔记得咩啊？我早几日叫你睇咧，我睇 啊 睇咩啊？嗰日我特登叫你起，我特登打电话过嚟咧，叫你行出去窗啊，个街口咪人跳楼。 吓， 咁先醒起。 我哋又 overrun 啦，唔记得咗，下次再翻嚟再见。